别说废话了，再废话都赶不上了，快点。 望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假设交出外官，一世凌弱，辜负朕恩，有辱祖德，着革去世职，亲自。 黄粱梦，神魂颠倒。 是痴情梦，痴在年华，做的是天堂梦。中国府知道一场离散梦，给后人敲响不打自命，不打自命，不打自命的钟啊。 这不是肚脐眼拔火弯，你没病找病吗？不是， 我说你那个良心抖儿狗呢，人家风光的时候削尖脑袋往里头钻呢，赶上人家倒霉了，就跟躲飞点似的躲着人家，咱们还念人呗？你们俩听妈的，咱们赶快去柴这银子，就是出方子卖地也要把乔姐赎回来。 对，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。 哎，这意思， 听听母的，听听母的。 好，咱们分头行动，去救乔姐。 走。 啊， 去找他。二奶奶，你快 小姐给您找回来。 好端端的荣国府就这么晚，我的乔姐也不知被卖到哪儿去了。 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我的闺女，你在哪儿呢？ Thank you.

场大秧歌的牛喜洋洋，干娘家岁数有吃糖月色，大伙炕上睡鸳鸯，求的是心出艰难心不老，无人去谈我要自强，我的二奶奶呀从今后我把乔姐卖乌鸦，同闺女生死

山空万银，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，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的司马领的兵的往西行，一来是把索梦朝才人，而来是将帅不和是解体，一连的三臣多小心胆儿无言，有多下沉，只过两在地楼他下灯，等候了司马到此谈了谈谈谈心西城一街道朝廷预备着司马跑屯兵，只过梁武有铁金刀，预备下杨高门就我考上你的三军，直到此就该把臣心，为什么有意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何情，所有心痛人两公，我是有无有埋伏有无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的来来来，请张成来。 那是杨派名宿汪正华演唱的《空城计》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再请您欣赏一位谭派老生迟世功的演唱。迟世功是北京妇联城科班世子科的学生，得到过严格的训练，后来呢长期在上海搭班演出，解放以后他加入了上海京剧院。请听迟世功演唱的《捉放宿店》。

好比蛟龙纹身鳞甲，这好比猛虎纹身张牙，虎在笼中捉虎大，我岂肯闯出飞山有我把人抓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迟世功演唱的《捉放宿电》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梁庆云先生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。先请听一段二黄原版，这是程婴恳求娘子同意献出婴儿时唱的。梁庆云在这里呢，唱的节奏很稳。 原来你是我妻，到处儿家有仇恨，翻本头名不由名，那终身之久啊，一定他这迎来你我这今生这次大救主啊，两地风到天夜不解我的头，待跟你一定得了亲，恩赐百年一定将天地天夜安 再请听《白虎大唐》。在这段唱里啊，要表现出程婴悲愤至极而又不能说出来的心情。 My boy 劝，休怨我，臣应哪？啊啊！人哪拜你？哪里？阎王不儿对爱，他堂上人人出来叫骂，一个个骂的是我怎么一 我的